赧王上。元年，秦人亲一渠，得25城。魏人叛秦，秦人伐魏，取曲沃而归其人，又拜韩于暗门，韩太子仓入质于秦以和。燕子之为王三年，国内大乱，将军士备与太子平谋攻子之，齐王令人谓太子曰：寡人闻太子将斥君臣之义，明父子之位，寡人之国为太子所以令之。太子因腰党聚众，使士备攻子之，不克，士备反攻太子，构难数月，死者数万人，百姓动恐。齐王令张子将五都之兵，因北地之众以伐燕，燕士卒不战，城门不闭，齐人取子之，海之，遂杀燕王快。齐王问孟子曰：或为寡人误取燕，或为寡人取之，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，五旬而举之，人力不至于此，不取必有天殃，取之何如？孟子对曰：取之而燕民悦，则取之，古之人有行之者，武王是也；取之而燕民不悦，则勿取，古之人有行之者，文王是也。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，单似胡将以迎王师，岂有他哉？必水火也。如水亦深，如火亦热，亦运而已矣。诸侯将谋救燕，齐王谓孟子曰：诸侯多谋伐寡人者，何以待之？对曰：臣闻70里为政于天下者，汤氏也，未闻以千里为人者也。书曰：昔我后，后来其苏，今燕虐其民，王往而争之，民以为将整己于水火之中也，单似胡将以迎王师。若杀其父兄，系累其子弟，毁其宗庙，迁其重器，如之何其可也？天下固畏其之强也，今又背地而不行仁政，使动天下之兵也。王速出令，反其矛泥，指其重器，谋于燕众，置军而后去之，则有可及止也。齐王不听，已而燕人叛。王曰：吾甚惭于孟子。臣假曰：王无患焉。乃见孟子曰：周公何人也？曰：古圣人也。臣假曰：周公使管叔兼商，管叔以商叛也。周公知其将叛而使之于，曰：不知也。臣假曰：然则圣人亦有过于？曰：周公弟也，管叔兄也，周公之过不亦宜乎？且古之君子过则改之，今之君子过则顺之，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时，民皆见之，及其更也，民皆仰之，今之君子企图顺之，又从未之辞。是岁，齐宣王薨，子闵王帝立。二年，秦又更即伐赵，拔蔺，鲁其将庄豹。秦王欲伐齐，患齐楚之纵亲， 乃使张仪治楚，说楚王曰：“大王诚能听臣，必关绝约于齐。臣请献商於之地600里，使秦女得为大王姬肘之妾。秦楚嫁女娶妇，常为兄弟之国。”楚王悦而许之，群臣皆贺。臣枕独钓。王怒曰：“寡人不兴师而得600里地，何钓也？”对曰：“不然，以臣观之，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齐秦合，齐秦合则患必至矣。”王曰：“有说乎？”对曰：“夫秦之所以重楚者，以其有齐也。今闭关绝约于齐，则楚孤。秦昔贪服孤国，而与之商於之地600里。张仪至秦，必复亡。是王北绝其交，西生患于秦也。两国之兵必俱至。魏王计者，不若因何而扬绝于齐，使人随张仪，苟与吴地，绝其未完也。”王曰：“愿臣子闭口，无复言，以待寡人得地。”乃以相印授张仪，后赐之。遂闭关绝约于齐，使一将军随张仪至秦。张仪佯堕车，不朝3月。楚王闻之，曰：“宜以寡人绝其未甚耶？”乃使勇士送仪，借送之符，北骂齐王。齐王大怒，折节以示秦。齐秦之交合，张仪乃朝，见楚使者曰：“子何不受地？从某至某，广袤6里。使者怒，还报楚王。楚王大怒，欲发兵而攻秦。臣枕曰：“枕可发口言乎？攻之不如因录之以一名都，与之并立而攻齐，是我亡地于秦，取长于齐也。今王以绝于齐而则欺于秦，是吾和齐秦之交而来天下之兵也，国必大伤矣。”楚王不听，使屈盖率师伐秦。秦亦发兵，使庶长张击之。3年春，秦师及楚战于丹阳，楚师大败，斩甲士8万，虏屈盖及列侯直归70余人，遂取汉中郡。楚王西发国内兵以复袭秦，战于蓝田，楚师大败。韩魏闻楚之困，南袭楚至邓，楚人闻之，乃引兵归，割20城以请平于秦。燕人共立太子平，是为昭王。昭王于破燕之后，吊死问孤，与百姓同甘苦，卑身后壁以招贤者。谓郭伟曰：“其因孤之国乱而袭破燕，孤及之燕小力少，不足以报，然诚得贤士与共国，以雪先王之耻，孤之怨也。先生是可者，得身事之。”郭伟曰：“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捐人求千里马者，马已死，买其首500金而返。”君大怒。捐人曰：“死马且买之，况生者乎？马今至矣。”不积年，千里之马至者3。今王必欲治世，先从为始， 况贤于为者其远千里哉？于是昭王为为改筑宫而失事之，于是事争趋焉。乐毅自魏往，巨心自赵往，昭王以乐毅为亚卿，任以国政。韩宣惠王薨，子襄王仓立。四年，蜀相杀蜀侯。秦惠王使人告楚怀王，请以五关之外一黔中地。楚王曰：“不愿异地，愿得张仪而献黔中地。”张仪闻之，请行。王曰：“楚将甘心于子，奈何行？”张仪曰：“秦强楚弱，大王在，楚不宜敢取臣，岂臣善其避臣进上，进上得是性机正秀，秀之言王无不听者。”遂往，楚王求将杀之。晋上谓郑袖曰：“秦王甚爱张仪，将以上庸六县及美女赎之。王重地尊秦，秦女必贵而夫人赤矣。”于是郑袖日夜泣于楚王曰：“臣各为其主耳，今杀张仪，秦必大怒，妾请子母俱迁江南，吾为秦所鱼肉也。”王乃赦张仪而后礼之。张仪因说楚王曰：“夫为纵者，吾以异于驱群羊而攻猛虎，不革名矣。今王不是秦，秦竭寒驱粮而攻楚，则楚危矣。秦昔有巴蜀，置船积粟，浮岷江而下，一日行五百余里，不至十日而据汉关。汉关经，则从境以东尽成守矣。秦中乌郡，非王之有。秦举甲出五关，则北地绝。秦兵之攻楚也，危难在三月之内，而楚待诸侯之旧在半岁之外。夫待弱国之旧望强秦之祸，此臣所谓大王患也。大王诚能听臣，臣请令秦楚常为兄弟之国，无相攻伐。”楚王已得张仪，而众出黔中地，乃许之。张仪遂之韩，说韩王曰：“韩地险恶山居，五谷所生，非书而卖，国无二岁之时，建族不过二十万，秦披甲百余万，山东之士披甲蒙胄以会战，秦人军甲屠息以驱敌，左窃人头，右加生虏，伏战孟奔乌获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国，无意垂千军之众于鸟卵之上，必无幸矣。大王不是秦，秦下甲据宜阳，色成高，则王之国分矣。鸿台之功，桑林之怨，非王之有也。为大王计，莫如视秦以攻楚，以转祸而越秦，计无便于此者。”韩王许之。张仪归报，秦王封以六邑，号武信君。复使东说齐王曰：“纵人说大王者必曰，其必于三晋，地广民众，兵强势勇，虽有百秦，将无奈其何。大王嫌其说而不计其实。今秦楚嫁女娶妇，为昆地之国，韩献宜阳，梁孝河外，赵王入朝，割河间以事秦。大王不是秦， 秦驱韩梁攻齐之南地，西赵兵渡清河之博关，临淄即墨非王之有也。国一日建功，虽欲事秦，不可得也。齐王许张仪，张仪去，西说赵王曰：大王收率天下以并秦，秦兵不敢出函谷关15年，大王之威行于山东，必亦恐惧，善甲立兵，立田积粟，巢居设楚，不敢动摇，唯大王有意督过之也。今以大王之力，举巴蜀并汉中，包两州，守白马之津。秦虽僻远，然而心愤寒怒之日久矣。今秦有毕甲雕兵郡于渑池，愿渡河于漳，据鄱芜，会邯郸之下，愿以甲子合战，正殷纣之势。今使使臣先闻左右，今楚与秦为昆地之国，而韩梁称东藩之臣，齐献于言之地，此段赵之右肩也。夫段右肩而与人斗，失其党而孤居，求欲无威得乎？今秦发三将军，其一军色五道，告其使渡清河，郡于邯郸之东；一军郡城高，驱韩梁郡于河外；一军郡于渑池，约四国为一以攻赵。赵服必四分其地。臣妾为大王计，莫如与秦王面相约而口相结，常为兄弟之国也。赵王许之。张仪乃北之燕，说燕王曰：今赵王已入朝，小河间已是秦，大王不是秦，秦下甲云中九原，驱赵而攻燕，则易水长城，非大王之有也。且今时齐赵之于秦，由郡县也，不敢妄举师以攻伐。今王是秦，常无齐赵之患矣。燕王请献长山之为五城以和。张仪归报，未至咸阳，秦惠王薨，子武王立。武王自为太子时，不悦张仪，即即位，群臣多回短之。诸侯闻已与秦王有隙，皆叛衡，复合纵。5年，张仪说秦武王曰：魏王计者，东方有变，然后王可以多割得地也。臣闻齐王甚憎臣，臣之所在，其必伐之。臣愿起其不孝之身以知良，其必伐良。其良交兵而不能相去，王以其剑伐韩，入三川，挟天子，按图籍，此王业也。王许之。齐王果伐梁，梁王恐。张仪曰：王勿患也，请令其罢兵。乃使其舍人之楚，借使谓齐王曰：甚以王之托疑于秦也。齐王曰：何故？楚使者曰：张仪之去秦也，故与秦王谋矣，与齐梁相攻，而令秦取三川也。今王果伐梁，是王内疲国而外伐与国，而信疑于秦王也。齐王乃解兵还。张仪相位1岁卒。仪与苏秦皆以纵横之术游诸侯，至为富贵，天下争目笑之。又有魏人公孙衍者，号曰西首，亦以谈说显明。 其余苏代、苏历、周醉、楼缓之徒，纷纭遍于天下，勿以变诈相高，不可生计，而以秦衍罪著。孟子论之曰：或谓公孙衍、张仪，岂不大丈夫哉？一怒而诸侯惧，安居而天下息。孟子曰：是巫族为大丈夫哉？君子立天下之正位，行天下之正道，得志则与民游之，不得志则独行其道。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是之谓大丈夫。杨子法言曰：或问夷秦学乎鬼谷术而习乎纵横言，安中国者各十余年，是夫？曰：诈人也，圣人恶诸？曰：孔子独而夷秦行，何如也？曰：甚以奉明而治汉也。然则子贡不为于？曰：乱而不解，子贡耻诸；睡而不富贵，夷秦耻诸。或曰：夷秦其才矣乎？既不蹈矣。曰：昔在任人，地而难之，不以才乎？才乎才，非无徒之才也。秦王使甘茂诸属相庄，秦王、魏王会于临晋。赵武陵王那吴广之女孟瑶有宠，是为惠后，生子和。六年，秦出至丞相，以出里吉为右丞相。七年，秦魏会于应。秦王使甘茂约魏以伐韩，而令相寿辅行。甘茂令相寿还，魏王曰：魏听臣矣，然愿王勿伐。王迎甘茂于熙壤而问其故，对曰：宜阳大县，其实郡也，今王背数险，行千里，攻之难。鲁人有与曾参同姓名者杀人，人告其母，其母知自若也。即三人告之，其母投柱下击，逾墙而走。臣之贤不若曾参，王之信臣又不如其母，疑臣者非特三人，臣恐大王之投柱也。魏文侯令岳阳将而攻中山，三年而拔之，反而论功。文侯视之谤书一切，岳阳再拜其首曰：此非臣之功，君之利也。今臣羁旅之臣也，出离子公孙氏携韩而议之，王必听之。是王欺魏王，而臣受公众耻之怨也。王曰：寡人弗听也，请与子盟。乃盟于熙壤。秋，甘茂戍长风，率师伐宜阳。八年，甘茂攻宜阳，五月而不拔。出离子公孙氏果争之。秦王召甘茂欲罢兵，甘茂曰：熙壤在彼。王曰：有之。因大熙起兵以左甘茂，斩首六万，遂拔宜阳。韩公仲耻入谢于秦以请平。秦武王好以利戏，利是人比乌获、孟越皆至大官。八月，王与孟越举鼎，绝脉而薨。卒孟越。武王无子，一母弟季为置于燕， 国人逆而立之，是为昭襄王。昭襄王母米八子楚女也，时宣太后。赵武灵王北略中山之地，至房子，遂至代，北至无穷，西至河，登黄化之上，与肥义谋胡服骑射，以教百姓曰：愚者所笑，贤者察焉，虽屈士以笑我，胡地中山无必有之，遂胡服。国人皆不欲，公子成称疾不朝。王使人请之曰：家听于亲，国听于君，今寡人坐教一服，而公叔不服，吾恐天下一己也。治国有常，利民为本，从政有经，令行为上，明德先论于见，而从政先信于贵，故愿慕公叔之意，以成胡服之功也。公子成再拜其首曰：臣闻中国者，圣贤之所教也，礼乐之所用也，远方之所观复也，蛮夷之所择孝也。今王舍此而习远方之福，变古之道，逆人之心，臣愿王赎途之也。使者以报，王自王请之曰：吾国东有齐中山，北有燕东湖，西有楼烦秦韩之边，今无骑射之备，则何以守之哉？先时中山负齐之强兵，侵暴无地，细垒无民，引水为号，为社稷之神灵，则号积于不守也。先君丑之，故寡人便服骑射，欲以备四境之难，报中山之愿。而书顺中国之俗，务变服之名，以忘好事之丑，非寡人之所忘也。公子成听命，乃赐胡服，明日服而朝。于是使出胡服令，而招齐射焉。九年，秦昭王使相寿平宜阳，而使出离子甘茂伐魏，甘茂言于王，以五岁复归之函。相寿公孙氏争之，不能得，由此怨缠甘茂。茂惧，辍伐魏蒲坂，王去。出离子与魏讲而罢兵，甘茂奔齐。赵王略中山地，至宁家。西略胡地至于中，临胡王献马归，使楼缓之秦，仇业之韩，王奔之楚，傅丁之魏，赵绝之齐，代相赵固主胡，治其兵。楚王与齐韩合纵。十年，会兴县，赵王伐中山，取丹丘、爽阳、红之色，又取号、石邑、丰隆、东原，中山县四邑以和。秦宣太后义父弟曰攘侯魏冉，同父弟曰华阳君米荣，王之同母弟曰高陵君、泾阳君。魏冉最贤，自惠王、武王时任职用事。武王薨，朱棣争立，为魏冉力能立昭王。昭王即位，以魏冉为将军，魏咸阳。是岁，庶长壮及大臣朱公子谋作乱，魏冉诛之。及惠文后，皆不得良死。到武王后，出居于魏。王兄弟不善者，魏冉皆灭之。王少 宣太后自治事，任魏冉为政，威震秦国。11年，秦王楚王蒙于黄棘，秦附于楚上庸。12年，会兴县，秦取魏蒲坂、晋阳、封陵，又取韩五岁。齐、韩、魏以楚附其纵亲，合兵伐楚。楚王使太子恒为质于秦，以请救。秦客卿通将兵救楚，三国引兵去。13年，秦王、魏王、韩太子婴会于临晋，韩太子至咸阳而归。秦复与魏蒲坂。秦大夫有私与楚太子斗者，太子杀之，王归。14年，日有食之，祭。秦人取韩壤。蜀守辉叛秦，秦司马错往诛之。秦庶长涣会韩魏齐兵伐楚，败其师于仲丘，杀其将唐末，遂取仲丘。赵王伐中山，中山军奔齐。15年，秦泾阳军围至于齐。秦华阳军伐楚，大破楚师，斩首3万，杀其将景缺，取楚襄城。楚王恐，使太子为质于齐，以请平。秦出礼及卒，以赵人楼缓为丞相。赵武灵王爱少子和，欲及其生而立之。16年，五月戊申，大朝东宫，传国于河。王庙建礼毕，出临朝。大夫西为臣，肥义为相国，并父王。武陵王自号主父，主父欲使子治国，身胡服，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。将自云中九原南袭咸阳。于是诈自为使者入秦，欲以观秦地形及秦王之为人。秦王不知，以而怪其状甚伟，非人臣之度，使人逐之。主父行以托官矣，审问之，乃主父也。秦人大惊。齐王、魏王会于韩。秦人伐楚，取80%。秦王谓楚王叔曰：“使寡人与王约为兄弟，蒙于黄棘，太子入质，至欢也。太子凌杀寡人之重臣，不谢而亡去，寡人诚不生怒，使兵侵君王之边。今闻君王乃令太子至于齐以求平，寡人与楚接近，婚姻相亲，而今秦楚不欢，则无以令诸侯。寡人愿与君王会五官，面相约，结盟而去，寡人之愿也。”楚王患之，欲王恐见妻，欲不往，恐秦易怒。昭虽曰：“吾行而发兵自守耳。秦虎狼也，有并诸侯之心，不可信也。”怀王之子兰劝王行，王乃入秦。秦王令一将军诈为王，伏兵五关，楚王至，则闭关截之。与据西至咸阳，朝章台，如藩臣礼，邀以歌乌黔中郡。楚王欲盟，秦王欲先得地。楚王怒曰：“秦诈我，而又强邀我以地，因不复许，秦人留之。”楚大臣患之， 乃相与谋曰：“吴王在秦不得还，邀以割地，而太子为质于齐，齐秦合谋，则楚无国矣。欲立王子之在国者。”昭虽曰：“王与太子俱困于诸侯，今又背王命而立其庶子，不宜。”乃诈附于齐。齐闵王召群臣谋之，或曰：“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。”齐相曰：“不可，郢中立王，是无报空志而行不义于天下也。”齐人曰：“不然，郢中立王，因与其新王誓曰：‘与我夏东国，吴魏王杀太子，不然将与三国共立之。’”齐王卒用其相计而归楚太子，楚人立之。秦王闻孟尝君之贤，使泾阳君为质于齐以请。孟尝君来入秦，秦王以为丞相。17年，或谓秦王曰：“孟尝君向秦，必先齐而后秦，秦其危哉？”秦王乃以楼缓为相，求孟尝君，欲杀之。孟尝君使人求解于秦王姓姬，姬曰：“愿得君胡白裘。”孟尝君有胡白裘，以献之秦王，无以应姬求。客有善为狗盗者入秦藏中，盗胡白裘以献姬，姬乃谓之言于王而遣之。王后悔，使追之。孟尝君至关，关法鸡鸣而出客，时尚早，追者将至。客有善为鸡鸣者，野鸡闻之皆鸣，孟尝君乃得脱归。楚人告于秦曰：“赖社稷神灵，国有王矣。”秦王怒，发兵出五关击楚，斩首50000，取16城。赵王封其弟为平原君，平原君好事，食客常数千人。有公孙龙者，善为兼白同义之辩，平原君克之。孔川自鲁视赵，与公孙龙论臧三耳。龙甚辨析。子高弗应，俄而辞出。明日复见平原君。平原君曰：“愁惜公孙之言信辨也，先生以为何如？”对曰：“然，机能令臧三耳矣，虽然实难。仆愿得又问于君，今为三耳甚难而实非也，为两耳甚易而实是也。不知君将从易而是者乎？其将从难而非者乎？”平原君无以应。明日谓公孙龙曰：“公无父与孔子高辨是也，其人礼胜于辞，公辞胜于礼，终必受屈。”邹衍过赵，平原君始与公孙龙论白马非马之说。邹子曰：“不可，夫辩者别书类使不相害，序异端使不相乱，书亦通旨明其所谓，使人欲知焉，不误相迷也。故胜者不失其所守，不胜者得其所求，若是，故辩可为也。及至繁文以相夹，誓词以相敦，巧辟以相疑，引人使不得及其意，如此害大道。夫纠任争言而敬后息，不能无害君子，言不为也。 坐皆称善。公孙龙由是遂处。